今天是幸福圣餐主日，每个月第一个主日是我们的圣餐主日。请你打开圣经，哥林多前书11章23节开始，这是使徒保罗关于主的晚餐的教导。由我来念经文，从23节到33节，请你聆听。我当日传给你们的，原是从主领受的，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拿起饼来祝谢，就擘开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。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”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：“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。你们每逢喝的时候，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你们每逢吃这饼、喝这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只等到他来。”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，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。人应当自己省察，然后吃着饼喝着杯，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，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。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或患病的，死的也不少。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，就不至于受审。我们受审的时候，乃是被主惩治，免得我们向世人和世人一同定罪。所以我弟兄们，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。幸福就是任性西敏信仰准则和沙威教会设立原则的改革宗教会。所以我们正式任性的文件并不包括海德堡要理问答，但是我强烈建议大家读海德堡要理问答。今天我们看海德堡要理问答第75问，是关于圣餐的教导。他问你，注意海德堡要理问答和西敏的用词非常不一样，他直接用第二人称你我。你听，你如何在主的晚餐中被提醒和得着确据？你有份于基督在十字架上一次所成就的献祭以及他所有的益处。答：基督吩咐我和所有的信徒要吃这擘开的饼，喝这杯，为要纪念他。加上这些应许，第一，他的身体在十字架上为我献上和被撕裂，他的血为我流出，正如我亲眼看见主的饼为我擘开，主的杯传递给我。再者，他用被钉十字架的身体和流出的宝血喂养我，滋润我的灵魂，以至于永生。就如我从牧者手中接下，又用口尝到主的饼和杯，是基督身体和宝血的确切记号。所按照第75问，主的晚餐有纪念、有确认、有领受的功用。纪念、确认、领受基督十字架一次所成就完备的献祭，以及他在十字架为我们所获取的益处。简单来说，其实就是纪念、确认、领受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自己。加尔文提醒我们，唯有得着基督，我们才有份于基督他一切的恩典。在基督以外，他一切的恩典就与我们无关。主耶稣设立主的晚餐，叫我们纪念他，帮助我们确认有份于他，也使我们真实的属灵的领受他。所以任何人都可以进到这个教会，他都可以伸出手吃这饼，张开嘴喝这杯，但并不表示每一个吃这饼喝这杯的人都领受主的晚餐。这饼和杯是恩典的记号和印证，但是饼和杯它本身不是恩典。换句话说，这饼和酒不是也不会变成主耶稣基督。我们是什么？借着圣灵，凭着圣灵所赐的信心吃饼喝酒，才领受基督。这样主给我们吃喝，好叫我们凭着信心更加有信心，好叫我们领受恩典就领受更多的恩典。但是如果没有真实悔改信耶稣的信心，这饼和酒对你来说不过是一个空虚的记号。你若吃喝，你不是领受恩典，乃是悖逆主耶稣基督，你也吃喝自己的审判。但是针对你们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们已经有份于耶稣基督的人，你要记得 上帝和儿子在为你舍去自己生命之前，他没有忘记你，他亲自邀请你说，这是我为你舍的身体，这是我为你流的血，叫你的罪得赦免，以至于得永生。手来，你们拿去吃，你们拿去喝。手弟兄姐妹，你听得出来，如果你不认自己有罪，这不是给你吃的。同样的，如果你不相信你的罪因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而得到赦免，你也不应该吃这晚餐。所以，你必须认罪才能够吃主的晚餐，而你吃主的晚餐就确认你的罪得赦免。所以你明白，主不会邀请你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而不赦免你的罪。他既然赦免你的罪，弟兄姐妹，你又怎么可能不彼此饶恕，不饶恕得罪你的、你的肢体、你的弟兄姐妹。So, 就这样，主的晚餐是我们这些罪人最需要的恩典。这个饼提醒你，这个杯向你保证，你的救主已经为你舍己。如果他不饶恕你，他就等于废弃自己十字架的工作，白死一场。这个饼和这个酒向我们保证，我们的上帝信实公义，他不会抹灭他儿子在十字架上一次完美的献祭，他儿子流血，你我的罪就得赦免。这样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吃喝这饼和酒，也就应该越加有勇气认罪悔改。换句话说，我们总是带着最忧伤的心来到主的餐桌前，认知主的血为我流。我们也是带着最大的喜乐吃主的晚餐，却知他是爱我，为我舍己。所以保罗怎么说？看似忧伤，却总是喜乐。我想这是我们吃主的晚餐最合一的心态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求你赐给我们那渴望，渴望吃你儿子的肉，喝你儿子的血，就越加像他。他怎样为我们舍己，我们理当为彼此舍身。主耶稣基督，我们感谢你舍去自己之前，你想到我们，你没有忘记我们。也就求你叫我们总不忘记你，总是思念你，就明白我们属于你，你属于我们。天父，求你叫我们这些从未见过你儿子却是爱他的人，今天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就得到满足，就确知我有永生，就越加渴望要见他，眼见他的那一天。愿我们中间没有吃喝自己审判的人，为上帝儿子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祷告。 OK， 通常你会听到在主的晚餐有警告，这个主的晚餐是给受洗的人吃的，但是你知道那个是 insufficient theology， 不足够的神学。尤其是改革中的教会，我们说什么主的晚餐是主给他自己的肢体吃的，也就是给教会的成员吃的。所以如果你委身在一个信耶稣基督的教会，我们欢迎你，我们邀请你的主自己邀请你来吃他的肉喝他的血。包括今天来访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委身在一个教会，但是如果你没有委身在一个教会，不论是这个教会或其他的教会，不过是正式的或非正式的，这不是给你吃的。 OK， 好，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，他拿起饼来，拨开了，就祝谢，说：“这是我的身体，为你们舍的，你们拿去吃。” 你们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。思念那天晚上，他拿起饼来祝谢了，他感谢上帝，然后拨开这饼，也就是说他在撕裂他自己的身体之前，他感谢他的上帝。思念为什么他感谢他的上帝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孩子们，如果你还不能够领受圣餐，你今天我要你看，你看到就应该有渴望，你应该想要领主的晚餐，你应该越加认识他，越加在他的恩典和知识上有所长进。拿起饼来，他拿起饼来祝谢就拨开，说，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，你们每逢如此行为的事纪念我。饭后，他也照样拿起杯来说，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为多人舍去的，流出的，使罪得赦免。你们每逢喝这杯的时候，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。金属的杯子装的是葡萄酒，塑胶的杯子装的是葡萄汁。这个酒象征我们主耶稣为我们流出的血，但它不会变成主耶稣的血。但是像比利时药理问答会说，当你用你的嘴尝这杯的酒的时候，你领受主耶稣的血，凭着信心依靠圣灵，这么确实的领受他的血，正如这个杯中的酒在你的口中那样确实。他说，这是我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，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在天上慈悲的父，你给我们这么大的恩典，最大的恩典，你把你的儿子给了我们，我们感谢你，不是因为我们是义人，不是我们是好人，不是因为我们可爱，而是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，你就将你的儿子赐给我们，我们就知道这就是爱。我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，就表示你儿子没有只顾念自己的事，他顾念我们的事。 这饼和杯表明他的死，就表明你爱我们。我们吃吃喝喝就确认自己是蒙你的儿子的血所洒，蒙他所爱，也必然爱他和彼此相爱的人。愿今天每一位吃这餐的人都明白自己是与主同死同复活，我们领受主的身体主的血，就思念他，就爱他，就更加渴望他，就效法他。愿我们吃什么就有什么样式，他服侍我们，我们就彼此服侍，他为我们舍命，我们就为彼此舍命。为了他你儿子缘故，我祷告，阿门。